心理学家 Robert Sternberg 著名的爱情三角论，将爱分成三大元素：激情、亲密感和 commitment 承诺。激情即是有 feel 啦 ，feeling 是一段感情的开端。亲密感就是两个人确认了对方之后，再花很多时间相处、磨合、了解所得到的成果。承诺，有些人说结婚才是承诺，而我就觉得拍拖已经是一种承诺。我是你女朋友，你是我男朋友，那我就不会将我给你的感情给第二个的啦。那不是承诺吗？再做一步，其实做朋友那阵已经有承诺。这个星期六我们一起吃 dinner， 当你去到那间餐厅就一定会见到我坐在那里的啦。那不是承诺吗？虽然很简单，不过都是一个小小的承诺。 喂，我啊，这个 weekend 得不得闲看戏啊？如果你 OK 的话我订飞啊。不过我知道你都很忙的啦。好啦，到时再约啦，看看你得不得闲咯。拜。 这些就不是承诺啦。但是每次收到你的留言，我都会刻意留空这个 weekend， 等你再打来。有时等到，有时等不到。今天收到公司后，我买了一本空白的硬皮 notebook， 打算用来记得这段日子。这本书仔就叫承诺之书啦。虽然这个 commitment 只得我自己知道。14岁那年我很想学琴，不过爹哋不给，怕我三分钟遇到我。于是我向自己许下一个诺言，就是每一晚我都要在那张凳度呆坐一个钟，不准动不准起身，连续三晚，如果我可以做到的话就会梦想成真。这件事爹哋不知道的，而后来很神奇地他竟然突然改变主意给我学琴，一定是我的承诺发挥了效用。所以我决定用半年来等你，不再给其他男人 date 我。虽然你是不知道的，这个承诺就当是送给我们的礼物吧。 港式爱情第七章，原来没约定。你没事吧？看到哭？ 没哭啊，想而已。你不感动的吗？ 一般啦，这个导演早期的戏好看一点。你有没有看过《无痛失恋》？ 没有啊，我听过很多人说过的，不过我不敢看。为 什么？ 我不想自己一个在家煲碟，跟住要自己一个对着个门口。 看不出你份人原来这么眼浅。 很多东西你都看不出啦。 那我多点陪你入戏院咯。喂，迟些一起看 Paris 36啊。 不好意思，看了。这 么快？刚上画了。跟谁看的？ 你不识的。 在 pub 度，我偷偷地将你杯啤酒的杯垫收埋了，带了回屋企，黐在我本承诺之书度，用来记低我哋今晚见过。其实每次见你我都好开心噶，不过之后嗰个礼拜你又失咗踪咯。我开始习惯唔识电话瞓觉，因为你最夜试过两点打嚟，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再夜啲噶嘛，所以都系开住瞓啦。 放咗工。一个人找地方吃饭，那我挺新鲜的。之前通常都跟阿诗吃的，一日就回家吃。现在要习惯一个人吃下了。我决定今晚不再去跑王之王、Pizza Hut 或者新超记其中一间，我要去试新嘢。因为我明白到人呢就要变的了，就算你不变，身边的世界都会变，你只能够去适应。所以我找了一间似样的中菜，嗌了两餸一汤一饭。我要吃好一点，不可以再被自己退下去。我已经专登行慢一点了，不过回到屋企才是九点几，还有很多时间。做什么好呢？看一下书吧。我买了一大堆心理学的书，决定要认真地研究一下两性的关系，还有关爱情的心理学。因为我发觉拍了拖两年半，原来自己是不懂得爱一个人。有本书讲的理论很少， 佢话如果人可以静静地留喺自己屋企入边，就已经解决咗大部分嘅问题。咁又几有道理喎。其实人咁多问题，都系来自人际关系噶啦。咁如果得翻自己一个，咪咩问题都解决晒咯。不过现实真系好难做到的，因为对住四埲墙嘅感觉真系好难受。尤其是墙上面挂咗好多我同阿诗嘅合照，我曾经试过拎起其中一幅，想收埋佢，费事触景伤情啊嘛。但系当我见到我哋好开心嘅笑容嗰阵时，我又唔舍得啦，顺手抹干净嘅相架，摆翻喺床头。依家幅幅相都俾我抹得好干净。11:30，我按照自己个 plan 换鞋落街跑步。呢排我慢慢都跑步，我要搵啲嘢 keep 住做，因为咁先可以令我暂时唔去再谂佢。 清洁小小姐透气真系好 OK 噶，有感动位又好笑，唯一美足不足嘅地方系得我自己坐喺个位度笑，有啲空虚嘅感觉。我一个人入戏院睇戏，系因为唔想等。有啲戏我真系好想睇，又唔知道你会唔会让我睇。咁不如自己第一时间睇咗先啦。我系将飞尾贴咗喺本承诺之书度。我同自己讲，第日你一定要陪我睇多次，你欠我噶。翻到屋企，我接到你嘅电话，虽然好攰，不过都倾到2:30，唔记得再倾过啲咩了。不过其实我只系想听你把声噶咋。4:00，我发恶梦扎醒咗，好惊好惊，而好自然咁，我拎起咗个电话想打俾你，但系我即刻揿住我自己，唔打得。因为就算我找到你，你又会好温柔地氹返我，我都会输晒。 你 ready 唔 ready 啊？我哋要由北角跑到跑马地嘅电车总站。 OK， 随时你得。 使唔使再拉下筋先啊？ 阿陈生，我以前假假地都系学界4x100冠军嚟嘅。 我知道，你都识讲话以前咯，咁耐嘅事，你又咁耐冇运动啊嘛？ 喂，你唔好再咁屙过啦。嗱，起步啦 ，cheer up，OK，let's go！ 牛腩饭果然冇讲大话，佢真系跑4x100噶，因为约摸过400米之后，我听到佢系惨叫声。 陈子欣，停喺度，翻嚟翻嚟。 喂，你冇嘢嘛？你挛晒嘅。 抽筋，你扶住我先。 冇事嘅，冇事嘅，等我帮你拉直啲脚趾，咁就唔会抽筋噶啦。 你唔好乱嚟啊！唔系呢只脚啊！ 得，咁你俾我帮你扶埋一边先啦。 冇啦，坐喺栏杆咁样衰，你唔好搞我。喂，有电车啊！你扶我上去啊，喺嗰度头啊！ 咁听晚你仲跑唔跑噶？ 跑，点解唔跑啊？听晚我早啲出去拉筋添啊！ 点解忽然想 keep fit 咧？ 唔系 keep fit， 系 keep 状态。我想自己精神啲咁嘅健人。 你又有嘢唔开心咩？ 点解咁问啊？ 嗱，你中学嗰阵唔开心先会做运动噶。 仲有咧，我唔开心嗰阵仲会做啲咩噶？ 抄歌词啦，写日记啦，用涂改液画翻我张台啊，总之系用手写嘢咁咯。 又好似系喎，咁即系话我依家唔开心啦。 咩事啊？ 我喺公司俾人排斥啊！其实当初回到香港很想做电台，以为在里面真的是一个大家庭，怎知原来人事关系复杂到呢。我想我做完最后这几集讲声爱情呢，都未必会有新节目给我做。 做事是这样的，就再等机会咯。 等？喂，等完又等，好阴功的，你知不知？ 喂，其实你可以继续访问我的，你不需要因为阿斯的事停了个访问，我 OK 的，我现在比以前更加了解爱情。 好啊，那我访问你了。陈生，那你觉得香港的男人容不容易去承诺一段感情？ 不要说容不容易的，视乎他多喜欢这个女仔的。 下一条问题，在爱情三角论里面， 感觉、承诺同埋亲密度，你认为边样最紧要？ 我拣 B 啊。 点解呢？ 因为每段关系都可能会去到一个冇乜 feel 又唔 close 嘅阶段，但系咁都未必要散嘅。如果大家都肯去 keep 住呢个 commitment 嘅话， 其实咧，你同阿诗依家究竟点样噶？ 我都想知啊，你帮我打去问下佢。不过呢排我睇翻佢嘅 blog 咧，有件事我好后悔。 咩事啊？ 就是他一年前曾经申请过一个美国的奖学金，本来可以去读两年 Art Therapy 的，不过后来因为我反对，所以他没去读 Art Therapy。 喂，不容易申请到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做什么反对啊？ 两地情用什么散的？我之后怎么估到原来可能去了美国我们反而会没事呢？ 有机会的我都想走。 你又想离开香港？ 是啊，去旅行嘛。嗱，我最想咧就系摊开张世界地图，跟住订飞镖。飞镖订到去边咧，我就喺嗰度出发，周围咁流浪，冇 deadline 话要几时翻噶。直到有一日我使晒啲钱咧，我就会打俾你噶。 喂，你话你使唔使啲钱俾晒我添？咁旅行都几特别啦，有咩特别意思噶？ 冇特别意思噶，只系如果有一日我可以咁样离开，就即系话。已经冇乜嘢可以值得我留恋。 十点啫，咁早翻屋企？ 我约咗人跑步。 放佢一次飞机，陪多我一阵啊。 Sorry 啊，我变咗啦。我依家唔中意放人飞机，咁样好乞人憎噶。 嗰个人男人嚟噶？ 吓， 就系成日同你去睇首映嗰个。 好想知咩？不如讲个秘密交换嚟。 咁都要换啊？有啲唔划算噃。其实我都唔 sure 有冇呢个人，可能你作出嚟嘅啫。 你真系太有自信啦！哥斯特尼加总面积5.1万平方公里，系香港嘅45倍，而人口只系得香港一半。佢位于太平洋同加勒比海中间，拥有无数美丽嘅海滩同港口，水清沙幼，同时亦系全世界最多海龟嘅地方。我从来都冇谂过要去呢笪地方，直到你提起嗰阵。 嗱，嗰度有好多嘢玩噶，我哋可以游水啦，行沙滩啦，望住个云啦。嗱，如果啲送盐满嘅话咧，我哋可以帮手执垃圾，因为嗰度啲小海龟孵化咗之后咧，佢会用好慢好慢嘅速度爬翻落海嘅。咁如果海滩上面太多垃圾咧，佢哋就会有生命危险噶啦。 啊，你咁样系咪即系叫做邀请我咧？ 我想同你去，仲有个原因嘅。哥斯达黎加咧，就系近排嗰啲乜乜调查所讲嘅全世界快乐指数最高嘅地方。 咁又点咧？ 想你开心啲咯。我知道你呢排唔开心。 唔好扮了解我。 我好留意你噶，同埋我估你啲唔开心都关我事嘅。当俾个机会我赎罪。 咁好啊，定个日子。嗱，我好难攞价噶，到时攞咗价唔好要我改啊。 好啊。 当时以为我可以带着本承诺之书上飞机，攞俾你睇，等你感动一下，然后就正式开始我哋嘅故仔。当时我以为自己真系比陈志仁好彩好多，大家都系守住一个承诺，佢就失去咗挚爱，而我就终于得到幸福。唔够一个月，我同佢都有咗结局。陈志仁觉得系圆满，而我。就觉得是个悲剧。